走在明天里，有不后悔美丽的心情，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。 Yeah.

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。生命更可爱，

back of my neck. Shadows on the wall and your voice as loud as thunder. Hey, I can hear it crashing in my head. Yeah, no matter where you are, a little piece of my heart will be forever with you. In the blue, in the blue, in a thousand years we'll be fine. I'll be forever with you. In the blue, in the 上了昨天，回到那一年你身边，火星在重月，沧海桑田，眼泪跌不碎，诗人的眼里温热，不曾说再见，永远还有明天。回到那一天初见面，慢动作将伤口愈合，雨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点圆满。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思念像无形红线，轮回缘起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。慢动作将伤口愈合，雨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点圆满。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惊鸿线，轮回缘起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。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。